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关城》，作者是词，梁小鱼团队制作，更多精彩尽在喜马拉雅。 第48集。哎呀，他不是他，至少不全然是。总归我是放不下这么个人，日子也还要过。他想高调，我乐得成全。要插为他这段纠结情感而眉头皱得愈深。 我见他爱你爱得很是紧张，不比竹寒清简分毫，就这一会儿子已经不知道望过来多少次了，你还别扭个什么劲儿？ 阿姨沉默，神色凝重，双颊却泛着薄醉的红，实在复杂。你还记得我当年为何回北平吗？阿音出神地笑了笑，说道：我看过很多次，一尺长的刀，朝着人的肚子插进去，穿到后腰再拔出来。同他一般高大壮硕的男子立刻倒地，血流不断。可他眉头都不皱，眼神亦是冷静。那场面叫我也抑制不住心惊。阿音绝技不是因见他杀人而离开，更甚的是脑海记忆与现实冲突愈发强烈，难以自已。好似竹寒变成了寒听竹这件事儿，他始终难以接受，心中无形为眼前人立一面屏障，屏障里是他至纯至善温润青涩的竹寒，而屏障外是手染鲜血强硬冷漠的寒听竹。你但凡见过曾经那般的他，又哪里能安然接受现下的他？要查一时语塞，想为韩听竹辩驳，却还是忍了回去。他心头清明，阿音执念太深，又太过神话那个大唐的竹寒，这不是好事。远处忽地响起了阵热闹，两人凑了过去，同时韩听竹大步向阿音走来，把他揽在怀中护住。阿音微微低眸，神色不明，没有看到药叉无声勾起的嘴角，再喝光最后一口酒。不多时前，唐三正缓步移动，听到了有两人在角落侃侃而谈，便停住了脚，却不想无意间撞破了不堪入耳的下作话。 梁家现下实在不行，老梁全是在靠那层做厚的脸皮过活。周老板若是未走啊，那大家看在他的颜面，倒是还能给他些便利。 好歹也是百年世家，倒要微身依附于一个地下流氓头子，也是可笑。 嘘，提防着点儿。 想当年奉天事变，那位不过东北一介穷小子，逃难到上海。要不是撞大运得韩老赏识，且他老子给了个好姓氏，哪能得现下这般光景？我等还是差了些运气啊。 那照我说，梁三小姐在英国跟周老板可是有过一段，被人用了的。那同来历不明的脏女人没甚的区别，还不如到烟花间找个年纪小干净的。 哼，韩听竹也不傻，他要什么女人没有？可我听说啊，现下这位也不清不白的。当初那位还在看码头的时候，他呀不知道去了哪儿。几年后回来，韩老去世，那位已经发达了。我瞧着眉眼也是浪荡的，指不定背后啊。 唐三听不得接下来凭空污蔑的话，悄然上前勒住了那人脖子，向后面无人的地方带去。另一位手抖着指唐三，并向后退，撞到了端着红酒的侍应生。唐三皱眉，把那人勒了个半死，丢在一旁，又要上去拿那个要跑的人。旁边已经有人围了上来，韩听竹推开人群，走到最前面，冷声问道： 何事？ 唐三赶紧过去扯了那人衣领，低头开口： 先生，两个嘴巴不干净的，我这就下去处理。 韩听竹颔首，正打算叫宾客不必介怀，那被唐三制住的人抵死反抗， 韩庭竹，我参加你喜宴，你便这般待客，日本人压你，你便把气撒在我的、 一声惨叫，下巴被唐三卸掉，再挣扎着被拖下去。韩庭竹转身假笑着举杯， 大家喝酒，小事而已。 人生再度鼎沸，众人强忍着心中那股寒意，佯装无碍，他们是最擅长了。不多时，日本人果然到了，是汪伪国民政府的经济部部长，亦是黄埔商会新任会长陈万良。此人年过半百，加上耽于风月，身形已然佝偻，一双手枯瘦的比女人还甚。即便这般光景，还一门心思到处寻会唱评弹的瘦马，他最好这口。短暂寒暄了几句，有人送上贺礼，随后便是一通官腔打太极般的你来我往。韩庭竹原同周陆两家交往甚密，且打着的旗号是一心为上海经济，不抵抗不站队，暗地里向前线输送不少物资，倒也是做得小心谨慎，天衣无缝。只羡下日本人在上海待得越久，不止本地名流纵情声色，他们的帝国勇士也愈见沉溺，便想着加紧战争的号角，打击上海地下活动力度更强。陈万良游说韩庭竹已有半年，特别是他接任了商会会长后，态度更加张扬迫切。韩庭竹手头生意定是没陈万良多，但他掌控上海滩所有的黑色产业，有一众手下追随，更遑论早年韩老先生留下的人口买卖和鸦片走私两个行当，皆是暴利。陈万良眼馋已久，总想分一杯羹，线下任日本人驱使，倒是有些狗仗人势。阿音惯是打心底为陈万良那副做派作偶，且他那双布满淫邪的眼睛，叫他不禁想到那些地狱厉鬼最是爱吃。他每每抓到吃了人的鬼送回地府，都亲眼见着狱卒用布满钉齿的铁板把鬼腹中充满贪与欲的眼和心肝吐出来，那不同于寻常人的活生生血淋淋，而是死沉沉黑乎乎的，真叫人恶心。余光见着药叉已经同个不知道哪家的小姐在舞池里跳了起来，足够风流，不是陆汉生第二，只是北平来的贵公子，手帕掩着嘴寻了个借口失陪。韩庭竹心下了然，未多做关切，叫他下去休息，自己还要应付眼前这个汉奸。宴会厅里钢琴声渐弹渐响，愈来愈多的人成双成对步入舞池，有刚喝过的酒做酝酿，是情绪流转最肆意之时。皮鞋声踩在地板上，阿音敏感听得清清楚楚，越来越近了。他立在后面的隔间，对着两扇紧闭的窗出神。唐三抱着那只黑猫小心递到阿音怀里，他笑意自然而然流露，猫儿很乖，卧在他怀中，只一双眼转得诡异，但他不觉诡异。 感谢收听本集，更多精彩多人剧，欢迎关注梁小鱼主页。